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六十一章，原本我以为有明火就可以对付啲咁嘅蝙蝠啊，一啲都谂唔到佢哋嘅数量竟然会咁多。我的火把啱啱先一露面啫，就即刻被扑灭咗。喺黑暗里面，嗰啲蝙蝠四面八方，无孔不入。如果再系咁一个人企喺度，恐怕最后会俾佢哋啲爪全部撕成肉条。不过都算好彩，呢啲蝙蝠啊唔系好大只，一时之间咧都唔会有啲咩危险。当即我就用只手啊揞住个头，揞住个面。就朝住阿豆腐佢哋两个人所在嘅方向啊冲过去，冇跑多几步，嘣一声就撞到一个人，跟住听到嗰条友讲： 哎呀，古大美女，你个身材点解一下子粗咗咁多嘅？ 哎呀，我真系搞唔明白，喺呢种情况之下，呢个咁嘅衰仔仲有勇气开口讲嘢，佢真系唔惊啲蝙蝠屎跌入佢个口里边咩？我同佢讲：系我啊！我一开口，豆腐同顾文文即时就揾到方位。他们两个人就即刻向我靠过来，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背靠背的三角阵，勉强就不用等个背脊受攻击了。这些蝙蝠也都不咬人，但是呢就周围扑，那些脚啊爪啊跟人一擦过就会留下一条条的血痕，他那个翼呢就不停扑，很容易就挖到只眼的，因为呢就勾到个耳仔，搞到我们连眼睛都不敢睁开，讲多两句话又怕他们的翼会整入我们的嘴里面。黑暗混乱的环境里面，我用一只手就揞住个头面，另一只手就揞住个嘴，在那讲： 仲好那些蝙蝠对人肉的没兴趣，我们如果一鼓作气地冲出去，冲到个洞口，因为那些东西怕光的，可能就会没事。 豆腐两个人都没出声，我只感觉到两个人好像在岌紧头，于是就一马当先，眯埋只眼，揞住个头，即刻就往外冲啦！我记得洞口嘅位置大概系20步开外到啦，正打算带住两个人冲过去，突然间周围躁动嘅蝙蝠安静咗落嚟，再都唔往洞里边乱咁装乱咁成，而系齐齐整整咁倒吊晒喺我哋个头顶。红色嘅蝙蝠眼就好似红宝石咁喺黑暗里边发住光。而家咁突然而嚟嘅平静，等到我哋三个人都有啲错愕，不由得擘大只眼，借住微弱嘅晨光，我啊睇到顾文敏同豆腐裸露喺外边嘅皮肤已经系一道道嘅血痕，豆腐一向引以为傲嘅面呢，完全就成为咗蝙蝠嘅操练场地，上边一条一条纵横交错嘅血痕，再加上一啲蝙蝠嘅屎，睇起嚟真系有啲核突。而顾文文亦都差唔多，只不过女人啊真系对块面啊比较着重嘅，所以佢将块面啊保护得几好，亦都只系有几条血痕啫。而大部分嘅伤都系喺个手臂啊，同埋佢条颈啊、膊头嘅地方。我入嚟得个最眼，冇两个人咁狼狈，我哋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一下子都唔知道发生咗乜嘢事。不过我心知道机不可失，失不再嚟嘅。唔好理佢咩原因，先出咗呢个洞口再讲。呢一条金脉时隔咗几百年，显然已经成为咗一个天然嘅蝙蝠斗。蝙蝠系群居嘅动物，呢啲嘢大多数咧都系食昆虫为主嘅啫。不过咧，亦都有啲种类系靠食啲腐肉，或者甚至乎系食人血为生嘅。喺中国民间，亦都有关于蝙蝠嘅传说。据说佢哋成日就生活喺呢个中雨洞入边。被古代的人叫做仙鼠。为什么会叫仙鼠呢？因为在古时候，中雨洞的自然景观呢就令当时的人就非常神往，认为那些是神仙居住的洞天福地。而蝙蝠就生得好像老鼠咁，但是偏偏它多了一对翼，而且还可以飞。咁嗰啲古人就会觉得佢係因为飲咗洞天里面嘅水，所以佢就生多一对翼可以飞翔。据说仙鼠如果活上咗1000年以上， 全身就会蜕变成白色，好靓好威严嘅。当然啦，蝙蝠被称为仙鼠，亦都只系一个传说嘅啫。但系我哋至少庆幸呢啲蝙蝠冇攻击我哋，睇嚟属于呢种食昆虫嘅蝙蝠，对人血系冇咩兴趣嘅。只系因为我哋之前偶然撞入咗佢哋栖息咗几百年嘅洞穴，难免就引起佢哋嘅惊恐，周围飞散啦。咁样我哋先会落得呢一身嘅伤。而家如果蝠群静止咗，我哋仲系速速离开为妙。因为我之前用明火系吓走咗一大群蝙蝠嘅，佢哋而家仲未翻嚟。如果我哋再咁匿落去，等到嗰一批蝙蝠翻转头，咁啊真系麻烦噶啦。当即我哋三个人亦都顾唔得去谂洞里边嘅蝙蝠点解会变成咁有规矩，连随啊即刻抹晒面上嘅蝙蝠屎，准备就往外走。点知道行咗几步，洞里边忽然之间变得一片漆黑。我哋呢个洞里边原先仲有住微弱嘅光线嘅，呢啲光线系从洞口远处传嚟黎明嘅微光，但系喺呢个时候，洞口好似有啲咩嘢塞住咗咁样，洞里边嘅光线瞬间就全部消失晒，刹那之间，头顶蝙蝠眼里边嗰个红光就好似更加显得明亮啦。我心里边即时就打咗个突，心知道可能真系出咗啲变故啦，即刻喺黑暗当中压低把声讲：手电筒啊，手电筒喺边个嗰度啊？快啲打开啦！豆腐啊讲：诶，喺我呢度啊。不过头先太乱啦，都唔知掉咗去边个角落头啊！我顶你阿爷啊！如果我而家真系有把刀，我即刻将你剁成肉酱，然之后做成人肉包攞去打狗啊！我呢一般就唔会喺女人面前啊讲粗口嘅，但系呢次真系实在忍唔住啊！心谂，唉，平时你甩底啊冇所谓啊，但系喺而家呢啲咁嘅紧要关头，你醒少少得唔得咧？真系，唉，算啦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咗，亦都唔能够咁样等落去，我即刻就将我自己私家嘅招盘打火机攞出嚟点着。呢个打火机系我先前做生意嘅时候买嘅，质量肯定好好噶啦。当时我同一款买咗两个，其中一个送咗俾豆腐。点知道呢条衰仔喺收到呢个礼物嘅第二日，踎坑嘅时候一除条裤就跌咗落厕所。跟住佢就只能够企喺个厕所边，为呢个吊盘打火机啊，足足念咗一个钟头嘅祷文。打火机嘅照明范围就唔系好大，但系火光一亮，我哋头顶上边周围嘅蝙蝠就会受到惊扰，拍住佢哋对翼就飞嚟我哋。借住昏暗嘅光线，我哋见到喺入口嘅地方，突然之间原来塞住咗有一只一个人咁高，白雪雪企住嘅大老鼠，佢只眼珠显然亦都系白色嘅，直不甩咁掘住我哋三个人，显得特别阴森恐怖。豆腐见到即时倒抽一口凉气，佢讲：，喂，呢只咁嘅白老鼠产生变异啊，佢要向人类报复啊！跟住佢又讲，以后我建议啊，嗰啲咁嘅生物实验啊，千祈唔好再残害小白鼠啦。顾文文啊，真系哭笑不得，讲：小豆，呢、这个仲系咩时候？你仲喺度乱噏嘢？陈源，你快谂下办法啦！呢、这个洞口点解会塞住只咁嘅嘢噶？点解会咁大只嘅？我仔细咁睇一睇，发现嗰只唔系白老鼠嚟嘅。而是一只大白蝙蝠，生住一对白色的肉翼。一时之间，我都不禁心里面暗暗吃惊，心想民间传说好多嘢的来历呢都是添油加醋的。我只是当仙鼠的传说呢是找来讲的，但是没想到居然真的有成身发白的大蝙蝠。这只蝙蝠好大只，就是论的资历来讲，肯定就是这里的蝙蝠王了。我一边看一边将情况就跟两个人讲。豆腐猛地吞了一口口水讲：哇，这只这样的蝙蝠王个头这么大，食虫啊当然不行了，食不饱啊。我讲我的肉太粗不好食，文文身上又没几两肉， 鼹鼠估计都唔会点感兴趣嘅。啊，小豆啊，人呢固然有一死，可能会重于泰山，或者又会轻于鸿毛噶噃。你睇你嘅肉嘅份量又多又嫩，不如你啊牺牲自己喂饱佢先啦，亦都好为我哋争咗一条生路。放心啦，以后逢年过节，阿哥我一定唔会亏待你嘅。指责啲咁嘅肉女啊，燕瘦还肥啊，次次都烧十零个俾你。不出三年，我保证同你凑齐后宫三千，好冇？豆腐一听啊，吓到跳起上嚟讲：你，我都死鬼咗啊！你烧三千个纸女人俾我，有咩用啊？嗰啲咁嘅纸扎嘅嘢，一督就穿啦嘛！哎呀，你系有心啊，都同我换成真皮啊！顾文文听到呢，就激到气都咳埋一锤啊，揼落我个膊头度，不轻不重，亦都不痛不痒。佢啊稍为有啲嬲咁讲啊：，哎呀，都咩时候啦，你仲喺度欺负小豆？哎呀，我叫你谂办法，你又喺度耍嘴皮，系咁样再搞落去，我哋三个都走唔到㗎啦。先食小豆，我哋两个可以热起上嚟过年㗎。我睇佢啊真係急啦，亦都开始正经上嚟讲：，放心啊，我有办法，你唔记得咗咩？我哋仲有呢啲嘢啊嘛。跟住我就举起啲猎枪，养咗一养。顾文文一拍额头，恍然大悟讲：系系啊，你睇下我啊，哎呀，俾佢咁样一吓，连呢啲嘢我都唔记得咗添。嗰啲兽医蝙蝠，因为数量多，我哋有枪都冇用。但系眼前呢只鼹鼠有个人咁大，好易瞄准嘅啫。而且佢而家又喺洞口。根本上是没什么地方匿，因为就会被我们开枪打死，因为就自己飞走了。这只这样的东西虽然外形诡异，生到呢就很令人发寒，但是事实上对我们威胁就不是太大，而且我们现在手里面有枪，一切都好办了。要不是因为我有了这个保障，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拿豆腐来开玩笑的。